快乐呢是一种心境，是一种精神状态。快乐呢发自于你的内心，你可以随时创造一种我很快乐的心境。大多数人要多快乐就会有多快乐。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《娱乐天空》，你感到快乐了吗 ？OK， 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，欢迎你的关注。 有人说这么多年你在追逐什么呢？某些时刻呢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啊，但是就是不愿意放弃。要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要生活有价值，那并不是金钱物质所能够衡量的，那它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快乐轻松。所以呢朋友，请问问自己吧，有多久没有发自内心的微笑了呢？ 三个小时之内不算迟到，他坑上你都是我的骄傲，偶尔哭闹偶尔说要上告，那是撒娇不是无理取闹。我跟你们说我再受不了，还撂下狠话说我准备逃跑，他一挣扎我就立刻去报道。我为什么爱他我不知道，他是一个灾难我也很了，只是当我看见他的微笑就听不见危险的讯号。个忠告不算唠叨，我该感谢有人肯对我好，让我发达痛苦让我疯掉，都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好。贪婪来的他还傻傻乱叫，狮子出现羊却不想逃跑，我想我这辈子就被他套牢。我为什么爱他我不知道，他是一个灾难信号、哦哦、我为什么爱他我不知道，时间快要垮掉我不想逃，因为当我看见他的微笑就又觉得一切很美好、哦哦、Come on everybody 没错，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张卫健带给我们的他的微笑啊。我们说呢，生活呢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，有高峰也会有低谷啊。这意味着无论是眼下是好与坏都只是暂时的，所以呢选择暂时的停下来，暂时的休息一下，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。那暂时的停留并不等于落后于他人了，而是让我们能够加满能量，能够更好的向前冲哦。所以任何时候呢我们都会遇到瓶颈期啊，所以呢短暂的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，你明白了吗？OK， 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可以点燃我们的小宇宙啊，是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骑士精神。这种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哦。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一块 当点一直的注意， 我 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，梦幻不是，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有真实。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，欢迎你的关注啊！我们说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啊！我们都曾渴望过远离都市的喧嚣，没有车水马龙，没有高楼大厦啊！在我们的心中呢，会有一栋世外桃源版的小屋，一宗溪水流过，花开四季，淡然平静。虽然这样的场景不常有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态，盛开在人生的美丽故事，它就一定会到来。所以呢，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吧，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，讲求情。 却开满了西山， 茫的旅程因你而觉醒，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，从人间到天上，从天上再到人间，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，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。 桃源，生活当中呢有太多的欲为而不可为，我们都为了生活二字劳于奔命啊，每天呢时时刻刻都在不停的旋转着，有的时候到头来呢还不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，是名还是利。那向往世外桃源般的天堂，没有世俗的纷争，那每天多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，写下此刻的心情啊。那其实呢我们也都很渴望自由，渴望放纵想念，自由呼吸。但是呢光是有想法，单是单纯的渴望是不行的，我们还是需要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哦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依然是可以给我们的心情加分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曲婉婷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快活，听听看吧。 春天情不自禁想念，回到那么一天，不再回去留我夏天，天上掉着雨点，我不再是草往前，不会眼眉哭得红了眼。那好，秋天，花儿谢了一片，我不再会因你而改变，也不再会犹豫说再见。冬天。很快又是1点，世界不是这个屋檐，没有你的日子更加甜。我感谢你离开了我，你可知道，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，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真爱，人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。Oh, 明白什么事都不依靠。 Can you hear?

要做人高调惊艳啊！那么在2016年的戴佩妮发行了一张专辑，叫做是《贼》啊。那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那歌曲呢，描述了现在网络世界发达，各式的广告、标语、信息充斥了每个人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往往传递的其实并不是真相，因为错误的诱导呢，让随之起舞、从众的人们呢，懒得再去求证事实了。那不只是忘了互相的尊重，还开始肆无忌惮的用语言甚至是行动来造成对他人的伤害。那么作为戴佩妮第12张创作大碟《贼》呢，依然有着深深的戴氏的烙印啊，略带迷幻的摇滚呢是澎湃而空灵。那也曾有乐评人的评价，戴佩妮呢是华语摇滚的良心，既有女性的柔情，又有摇滚硬朗的帅气啊。无论是早期的《保护我》还是中期的《A Man》，那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自己的愤怒、卑微、惨痛，而这些呢都奠定了她华语摇滚创作人的品质与地位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整张专辑的话呢，不妨就来听听看。好了，那听完戴佩妮的经典作品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听到另外的一首也许会成为经典的歌曲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全新推荐 Power Music。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继《童话镇》《阿婆说》之后，人气主播陈一发与暗杠竹君再度合作，推出了新歌《弦上有春秋》，曲调延续了暗杠特色的婉转绵延，歌词跟前两首相比更加古风古韵，歌曲的意境多了一些闲适的艺术气息，勾勒出一幅优美的四季画卷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新能量单曲陈一发《弦上有春秋》。 檐下一树翠藤，捆绑半截流年，风铃一压碎落在天边，街上一方青苔，眼中一片思念，蜗牛爬过露出几缕细线，角落一席蛛网粘住满盏挂笺，雨点一打伞挂在墙沿，听见一绕雨里围住一切流连，雾气一散一成花的仙天，池水苔藓怎脱得起岁月的起点，荷叶绵天是出水的芙蓉面，风刀太短怎挂得掉岁月的秋千，青山绵延是娇艳的成藕断藕断丝连。

动力火车莫忘初衷啊！没错，生命当中呢有太多的东西，我们一直想放下，却永远都放不下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只不过在用假装的幸福来掩盖脆弱的坚强。然后呢，在某一个好不容易能够安静下来的周末的晚上呢，躲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啊，孤独地抚摸着自己的伤痕。但是呢，只有时间和自强才是最好的治疗师。相信他们，也相信自己吧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。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，拜拜。 不想再牵手就该放开手，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，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，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。我们曾心动心痛，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。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，怎能相遇过程的感动？我们往往努力爱却更寂寞，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真的只是梦。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，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。幸福就是去包容，却从不会遗忘自我，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。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She's a miracle. She got everybody talking. She don't care at all. Watch the way she's walking. She should come with a warning when she sweats her stuff. Every head is turning loose. She's a classy girl. My girl is super bad, super sad. Got no time for photographs, won't ya? My girl is super bad, that's a fact. Knock your train right off the track, won't ya? on this super bag, fancy bag. Knock your train right off the train. Watch out. Treat it like a queen. Don't need no permission. Sexy's her routine. She's the definition. Ooh, she's a classy girl. My girl is super bad, super sad. Got no time for photographs. Watch out. You feel me? My girl's a supersonic sex machine. She'll put that technicolor in your screen. Yeah, she's a super psychedelic dream. My girl is super, super, super bad. Super bad, super sad. Got no time for photographs, watch out.